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实战推演，带你实现一个支持万人同时在线的直播系统。本文我们将第三模块所讲的知识呢做一次梳理，让你在整体上了解万人直播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我们将从万人直播的整体构架、主播客户端的架构、观众客户端的架构和流量统计这四个方面呢，向你讲述万人直播的构建。那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介绍，我想你就知道了一个真正的万人直播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文中我展示的万人直播架构图与在第31篇文章中介绍的直播架构图是很类似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真正的万人直播系统中呢，并不会只使用一家 CDN 网络，而是接入多家 CDN 网络。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呢，你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将节目分配到不同的 CDN 网络上。多家 CDN 网络的管理一般是由信令服务器控制的。当要接入某家 CDN 网络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信令服务器的注册界面进行注册。那在这个注册界面中呢，一般要填入 CDN 厂商的名字、分配的比例、CDN API 操作地址等信息。比如当某个主播要分享一个节目的时候，信令服务器首先根据分配比例决定使用哪家 CDN 网络，然后获取这个 CDN 网络的 API 操作地址。在获取到 CDN 的操作地址之后呢，它就可以调用这个 CDN 网络提供的 HTTP 或 HTTPS API 进行操作了，比如创建域名啊、生成直播地址、生成拉流地址等等这些。那有了这些地址之后，就可以将音视频流直接推送到 CDN 网络。对于观众端来说呢，那他首先要获取到观看节目的地址，对吧？然后拿到这个地址之后，就可以观看节目了。那除了接入多家 CDN 网络之外呢，其他的功能与我们之前文章中介绍的是一样的。那这里呢，我就不再赘述了。了解了万人直播架构之后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主播端的架构。之前我们有介绍过，如果在 PC 端进行直播的话，实际是直接可以使用 OBS 工具进行的。那这个工具呢，是非常专业的一个 PC 端推流工具，功能非常强大，很多主播都是使用这个工具进行推流的。但如果是移动端的话，那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实现了。那主播端的架构如文中图所展示这样，那按层级呢，分为了传输层、编码与展示层和采集层。接下来呢，我们就对各层的这个模块呢，分别做一下说明。首先是传输层，那传输层包括了信令处理和 RTMP 数据传输。对于信令处理呢，它与业务逻辑是紧密相关的，对吧？比如你创建房间、获得推流地址、聊天、送礼物等等，这些呢都属于信令处理的范畴。RTMP 数据传输呢就非常简单了，当从信令模块获取到推流地址之后，就可以将编码后的音视频数据通过 RTMP 协议推送到 CDN 网络，这是传输模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编码与展示模块。那对于这一层，它包括的功能比较多，包括了这个音频的检测，对吧？音频编码、视频编码、视频预览以及视频的美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每一个小的模块它的具体的作用。那首先是音频检测，它主要用于在直播之前检测音频设备是否可用，这都很好理解，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是音频编码，对于音频采集模块采集的 PCM 数据，那要进行编码传输，对吧？如果你不进行压缩的话，它传输的数据会非常大，那么对你整个的网络带宽呢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OK，那我们常见的音视频编码有 AAC、MP3、OPERS，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使用 AAC 编码。那除此之外呢，在编码上还分为硬编和软编两种编码方式。那对于硬编来说呢，就是使用 GPU 和固定的这个集成电路进行数据的压缩。那对于软编呢，主要是通过 CPU 压缩算法的执行进行压缩，对吧？如果我们使用硬件的话，就会大大节省 CPU 的资源。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在移动端我们会使用硬件这个编码方式。好，再接下来是视频编码。那对于视频编码来说呢，那它是将视频采集模块采集的 YUV 数据进行编码。那常见的编码包括了 H.264、H.265、VP8、VP9。那 VP8、VP9 是 Google 推出的这个编码技术，那它与 H.264、H.265 是对应的，VP8 对应 H.264，VP9 对应 H.265。那相对来说呢，VP8 的这种压缩率 比 H.264 要差一些，所以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压缩技术还是 H.264。那么 H.265 呢，对于实时传输来说，在性能方面还有一些要改进的地方，所以那目前主要的这个实时通讯，或者是我们在这种直播中用的这个压缩技术都是 H.264。这个除此之外呢，对于视频的压缩也同样分为软边和硬边。那在移动端呢，我们还是建议使用硬边，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 CPU 资源。那另外呢，对于有些安卓的这个系统，它的硬件编码模块实际实现的兼容性不好，所以有时候它编码后的这个数据呢，在我们其他端解码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机制将这个硬编切换到软编。好，这是视频编码。再下来是视频这个预览。视频预览呢，就是将采集的视频数据进行展示，对吧？那以便于主播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具体的动作，看看是否是。就是不是有遮挡啊？说整个的这个在视给观众看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那都可以通过预览来达到这个目的。那由于视频帧每秒钟要刷新很多次，而且呢，视频它是这个渲染的时候是未压缩的，对吧？只有未压缩的数据才能进行渲染。那么这时候呢，它的数据量非常大，所以在处理这个视频渲染的时候，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引起性能问题。比如说手机反应迟钝、发烫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引起。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会使用 OpenGL ES 或者是 iOS 中的 Metal，那对视频渲染进行加速，从而解决这种反应迟钝、发烫的这些问题。好，最后一个是视频美颜。那美颜可以说是目前娱乐直播的必备功能，尤其是对于美女主播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像美白、瘦脸、长腿这些功能呢。是美女主播最喜欢使用的功能。那这种特效通常也是通过 OpenGL ES 或者是 Metal 进行这个实现的。那当然，随着技术发展，现在一些新的技术，像 AR 技术，也逐渐应用于各种视频效果中，对吧？像雨滴或者是飘雪花等等，这些都是通过 AR 技术来实现的。好，以上呢就是这个编码与展示层。那么最后呢是采集层。那采集层呢，包括了音频采集和视频采集这两个功能呢，非常简单，或者说非常的单一。那么一个呢，用于采集音频数据，另一个呢，用于采集视频数据。那它们主要都是与硬件打交道，这里我就不做过多的强调。好，除了上面这些内容之外，在主播端还会有一些数据统计，比如说什么时候创建房间，什么时候推流，那推流的这个码率是多少，对吧？这些信息呢，都是由这个数据统计模块记录的。那有了这个模块之后，那一是便于我们分析问题，二是呢便于我们进行这个机费核算，在与各 CDN 厂商进行这个决算的时候呢，会非常有用。那介绍完主播端的功能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观众端，对吧？那观众端与主播端是很类似的，但实际上呢，对于观众端来说，我们很少自己实现每一个这个观众端的模块。那因为对于观众端来说，大部分的模块都属于播放器的功能，因此呢，我们在实现观众端的时候，只需要实现信令处理模块、数据统计模块，那并将这个播放器集成进来就可以了。对于移动端来说，我们一般是使用 iDig Player 作为观众端播放器。iDig Player 呢是由哔哩哔哩公司开源的一个项目，那地址呢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它既可以用于安卓端，又可以用于 iOS 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实际上啊，这个 iDig Player 就是 FMPEG 中的 FMPlay 的一个变种，它的这个所有的主逻辑都是一致的。那只不过呢，iDig Player 在这个移动端的这个移植上非常的好，那更容易移植到移动端上。这是这个 iDig Play 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另外呢，对于 iOS 端呢，实际上它自身也有自己的这个 player，那这个 player 呢也非常成熟，实际上你可以直接使用它来实现自己的这个观众端，就这个是可以选的，在 iOS 端，你既可以使用 iDig player，也可以使用 iOS 自身的这个 player，都是可以的。那对于 PC 端，我们要实现这个直播的观看端，那就要集成 VLC。它与 iDig Player 呢是一样的，就非常优秀的一款播放器。 那这个不忘器的集成呢也非常简单，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的资料。那这里呢，我就不对它做过多的这个介绍。当然外部端呢也是必不可少的，你可以使用我们前面文章中介绍的 flv.js 或者是 video.js 作为外部端的这个播放器。好，那通过上面我们的介绍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作为观众端来说，各个终端，安卓端、iOS 端、PC 端、外部端，对吧，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播放器的库。那我们只要将这个心灵处理模块和数据统计这个模块写成一个公共的模块，那么我们再将各个终端的这个播放器集成进来，我们就很快能实现各个端的这个观看端了，对吧？那下来呢，我们再来简要介绍一下流量统计。当在我们的直播系统中接入 CDN 网络的时候呢，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费用结算。那一般情况下都是按流量进行结算的。也就是说 ,CDN 厂商会根据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用户使用的 CDN 的流量进行费用的结算。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用户到底使用了多少流量。那另一方面呢，除了流量之外，我们还要监控我们的服务质量，对吧？比如说是否出现卡顿了，每小时卡顿多少次，引起卡顿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发生过分辨率切换，缓冲区还有多少数据没有播放出来，这些呢都是与服务质量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如何采集数据，以达到监控服务质量和费用结算的目的。那根据我的实际经验，以下这些信息呢是你在每个用户使用 CDN 网络的时候必须要记录下来的信息。那第一个呢是视频的分辨率、码率、帧率相关的信息。第二个，开启播放的时间。接下来是关闭播放的时间、暂停播放的时间、恢复播放时间、缓冲区为零的时间、脱放时间以及脱放到的时间点。最后一个是分辨率切换的这个时间，等等等等。那这些呢，还不完全。但这些是必须的。那如果我们想记得更详细，那根据你的业务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列出来，可以记录下来。那这些信息的记录都是方便于我们后边做各种统计使用的数据，对吧？通过这些信息，你就可以将用户使用的流量精确的计算出来了。当我们有了这个精确的数据之后，再与 CDN 网络进行数据核算。那你心里就有谱了，就不会怕他们多收你的钱了，对吧？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当我们想统计一个用户使用了多少流量的时候，最简单的一种公式，那就是关闭播放的时间减去开始播放的时间乘以码率，对吧？那么通过这个公式呢，你就可以算出这个用户到底使用了这个多少流量。那再复杂一点的，如果中间这个用户有暂停，对吧？那这时候计算公式呢，就变成了这个暂停时间减去这个开启播放的时间，加上关闭时间减去恢复播放的时间，乘以码率。那实际在我们直播的过程中，有些用户就是实时流，对吧？就是说我们播什么，他就看到什么。但有一些用户呢，可能进的比较晚，那他有可能是看的一个回放的流量。如果是回放的流量，其实它就是可以这个暂停播放，再重新恢复播放的。给用户的感觉，实际是他好像也是在看直播，因为毕竟没有交互，我也不用跟主播做什么互动的东西。那我看这个的时候，实际它就是一个假直播，对吧？那这个计算的时候就会复杂一些。那还有更复杂的，就是多次暂停恢复。那这个公式就更复杂了。那你需要按照上面的这个方法呢，一步一步的去推导就可以了。那还有没有更复杂的，对吧？比如说用户我看着看着，哎，他点击这个浏览器，把这浏览器给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获取到他最后一秒钟这个使用的流量是多少，对吧？因为没有一个关闭时间，这个很多细节啊，需要是我们去琢磨去想的。那另外呢，对于统计数据也是一个特别精细的活儿。那把这件事做好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又涉及到费用的问题，所以在后端统计的时候呢，一定要细致，否则当一个节目的观众人数众多的时候，那每个观众差一秒，如果你有上万人、几十万人的时候，那差这个偏差就比较大了，对吧？那通过上面的介绍呢，我想你在脑海中呢，一定有了一个统计流量的雏形， 那你可以在这个雏形的基础之上呢，不断完善你的算法，就可以实现商用的统计系统了。那总体总结来说呢，本文我们从四个方面向你全面介绍了传统直播系统是如何实现的。首先讲解了传统直播系统的架构，对吧？这个架构呢，与我们前面介绍的架构是类似的。最重要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接入多个 CDN 网络。在真正的商用的系统中呢，这个 CDN 网络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资源的。当有某个 CDN 网络出现问题的时候，还可以进行 CDN 网络的切换。然后我们又详细阐述了主播端与观看端是如何实现的。在文章的最后呢，还讲述了流量统计模块，因为它关系到计费统计与服务质量，所以是直播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模块。目前国内的 CDN 厂商特别多，像阿里啊、腾讯啊、金山啊，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当然，还有一些很老牌的这个 CDN 厂商，比如蓝讯啊、网速啊，对，他们的质量究竟如何呢？还需要你进行大量的测试去验证。那根据我个人经验来讲呢，阿里的这个价格呀，还有质量还是不错的。那现在到了我们的这个思考时间，今天我留给你的思考题呢，是如何判断用户在播放音视频流的时候是否出现过卡顿？那欢迎呢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